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 早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向你向感恩，在这样的秋当中，我们来到奉你名成立的教会，为的是要来向你献上敬拜，为的是要来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，向你感谢，更求你的话语能安慰我亲爱弟兄姐妹的心，安慰他们的灵，也医治他们的心，医治他们的灵，更释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他们的心跟灵。主啊，也愿孩子在这边的服事能合你的心意，所说的话能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能从你而来的圣灵浇灌，让孩子的话如活水泉源般的被你供应，来喂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，让我们在这场敬拜当中满得从你而来的喜乐、平安跟满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门。 记得我上次讲过，谦卑。穆安德烈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谦卑呢，就是在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，在我受责备、我被藐视的时候，我心里仍然有平安。这个不太容易啊，没有人称赞我们就已经很难过了，还要在责备跟这个谴责跟这个藐视的当中，我还有平安啊，这个不太容易做到。我想不是我们的修为可以做到的啊，那这个就是很玄妙的事情。第二个就是有一位神重用的老牧者，他们在征用要服侍神的仆人的时候，或者是同工的时候，他的标准，他并没有问来的这一位他的装备是什么，他的基督徒的资历是多少，然后他曾经在哪里敬拜过神，曾经在哪里被喂养过，他没有问这些，他只有问说，还记得我讲的吗？他只有问这个人能被说吗？啊，这个我想，我们不管灵命怎么样，不管你的追求怎么样，不管你的装备怎么样，我们要是能被人说，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功夫了啊。那么也许会那个表面上这个装得很平和，或者这个不形于色，但是这个内心的波涛汹涌，或者内心的起伏啊，那个是自己知道，上帝知道。所以在谦卑之后呢，就是顺服。给我一个那个历代之下，所以上次我有讲到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的时候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个，上次讲这个的时候特别讲到祷告，那么祷告之前呢，很重要的自卑，那自卑之前呢，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我相信我们都是吧，对不对？除了还没有受洗的这个朋友们，绝大部分在这里的都是可以称为神名下子民的。若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谦卑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祷告寻求他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就是我们要自省，自省求圣洁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神会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这个就包含很广了啊，很广了。那么这个跟我今天要用的三段经文全部是旧约的有关系，因为这段经文医治他们的地呢，跟那个哈巴谷书讲的有关系。那么哈巴谷跟约伯两个人呢，都是在追求公平公义。这个约伯我们都知道，他是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公平。他也觉得很不公平，他的朋友们也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好，那所以在那个当中他寻求神。他为什么寻求神呢？他始终要知道神在，他一直认为神在，但是他没有遇见神，他只有问神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在这种时候把我的命取掉算了，你也知道你是公平公义的，那除非你的时间有限，那么要不然就把我现在给处理掉。这是约伯在人跟人之间的，那哈巴谷呢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争公平公义。那么这公平公义呢，当然那约伯自认为 不是自认为，神也认为他是个义人，是一个完全人，是个敬虔的人。那么哈巴谷呢，哈巴谷是一个先知，他是在国与国之间在求，他是说犹太这个国家虽然不好，这些子民还是你选的，你为什么用了这个巴比伦来治他？虽然巴比伦把亚述给灭掉，当然巴比伦比亚述好不到哪里去，但是他比他强盛，所以他把他灭掉，灭掉以后呢，他却苦读这个犹太，就是在他名下的这些子民。所以哈巴谷觉得很不公平啊，这些比我们还坏的人来管我们，怎么还没有得到报应呢？啊，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它只有三章讲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是代求、代祷跟守望。那诗篇122篇呢，我们从这边讲，诗篇122篇呢，诗篇122篇是一个上行诗。什么叫上行诗呢？就是一个进行敬拜的时候所用。上行呢，也许我们用地形来看呢，是往上走。那么耶路撒冷它是在高地，耶路撒冷的海拔大概2400多英尺，差不多700多公尺，那就属于一个高地啊，算高的，所以要往上去。那另外一个往上行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被掳回来以后，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所唱的这首诗歌。那么这首诗歌呢，就是一个上行诗，一个敬拜的诗，一个要来到他们圣殿来向神献上献祭跟祷告跟敬拜的时候用的诗歌，沿途就这样唱。那么在这首诗歌的当中呢，他说出了很多的重要的事情。所谓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特别讲到我们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。耶路撒冷已经是个圣地了。他说人，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呢，122篇总共有九节，我很快的念一遍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九节，这九节呢，什么时候唱呢？以色列人被规定每次在三大节日的时候，当他们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求的时候呢，就去敬拜的时候，去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必然要唱这个。那么在哪三个节呢？第一个就是逾越节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很有名的，叫出死入生的时候。第二个叫七七节，就是我们新约里面所讲的五旬节，就是五旬节。那一讲到五旬节，就马上可以去领受到圣灵降临啊。那第三个节日就是叫祝棚节。所以第二个节七七节呢，五旬节也叫做叫收割节。收割节的意思就是说，开镰收割的时候，开镰刀准备收割的时候。那祝棚节是收成以后再享受那些成果，来献上感恩的时候。所以在十二支派里面，在后面里面，在十二支派在第几节？第一节，不，就是诗篇，从第一节开始。人对我说，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呢？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又是神的殿，又是神的山，到那边去我们就欢喜。第二节他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这个我刚刚讲说，被掳回来以后站在门内，我们就是门内的人，我们就是主内的，我们就是在耶和华殿里面的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圣山里面的，我们就是属主的人，那奉耶和华名成为他子民的人，到耶路撒冷去。耶路撒冷是圣山呢，所以耶路撒冷被建造的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他往回看的时候，整个城非常协调，非常好，到如今他还是一个圣地，还是一个圣地。所以他看到非常整齐的意思是说，众支派就在那里，在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我就刚刚讲三大节，每个男子他就一定要回到那个圣地，那么在这个圣地的上面呢，来敬拜神，来祷告神，来祈求神，来求平安。好，那耶路撒冷既然是圣山，那么耶路撒冷它是不是就应该是有平安呢？耶路撒冷它原来的名字叫 Jero Shalom， Shalom 就是平安，希伯来话就是平安，所以它的地就是平安，它的名就是平安。可是在那里神离开神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坐在橄榄山上，耶利米先知坐在橄榄山看到圣城在哭的时候，他离开他了，神离开了。那么既然离开了，为什么后来还要去敬拜他呢？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不大，大概130平方公里左右，那么根据前两年的统计大概90万人左右。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呢，以色列人说是他的首都，巴勒斯坦人也说是他的首都，但是他都不是他们的首都，所以这个都是自以为是。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他所有的大使馆的管区的人都住在特拉维夫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耶路撒冷这个小小的130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呢，它等于是三大宗教，实际上讲等于四大宗教敬拜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犹太教，第二个就是基督教，第三个就是这个伊斯兰教，就是回教。那么为什么讲三个呢？因为这三个都是以亚伯拉罕为先知，为他们的祖先开始来讲的，所以他们有的文献当中叫亚伯拉罕的属派的教。那么这就是从亚伯拉罕受祝福、受呼召出来，从乌尔出来到这个亚兰，然后从那边一路往迦南走，再到埃及，再出来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么为什么这三个支派呢？你如今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几样东西。第一个，圣殿没有在了。那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西墙，西墙就是我们所谓的哭墙。那是基督教、犹太教很喜欢在那边祷告，就往墙缝里面塞，祷告完就塞东西进去，那是祷告的词或者为人带祷的东西，全部都上面，认为已经到了圣地了，上帝会垂听，那么会垂听这个祷告，也会为这些被祷的人呢，被祷告的人呢，赐给他们平安，赐给他们所求。那另外一个在真正的那个圣殿的山上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回教的清真寺，是个金顶的，金顶的。那个清真寺呢，他们是纪念谁呢？纪念穆罕默德。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清真寺，有两个清真寺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还剩下什么呢？剩下圣母大教堂。圣母大教堂那个是耶稣埋在那里。耶路撒冷宝贵在哪里呢？神不在了，但是有谁在呢？耶稣在那里上十字架，在那里死里复活，在那里升天，在那里救赎，所以他有个圣母大教堂。那么这个地方成为这几个教的这个圣地呢？回教列它为第三圣地，第一个是麦加，第二个是麦什么？麦迪纳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第三个就是这里。那这个是经过一场战争以后，回教徒回来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个呢？他们认为穆罕默德被天使加百列带了七重天，在第六重天的时候他遇到摩西。那讲这些事情啊，通通表示证明在历史上有发生过这些事情，但是他到了第七重天呢，他见到主，所以他只到那个第六重天就没有了。所以他们一直要再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圣殿，当作他们的圣地。那基督教那就不用讲了，基督教里面还有天主教，天主教我们现在又加上一个东正教，所以四大宗教，四大派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都要抢着去敬拜那唯一的真神耶和华。那在这边讲，这个诗人说，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十二支派上那里去，按照以色列的常例 就是以色列的常例是什么？是有祭司，有立位，有十二支派的子民，他们的男子都要到这边去求，称谢耶和华的名。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主同在，神同在，相信神的作为，相信神差派他的爱子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后面讲的，我们新约讲的。所以我用旧约的这个地方来讲，第五节给我，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这就意思说，以色列的王是在那个地方，这个王是神祝福的。那么这个殿不是大卫建的，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建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，他在献祭完了以后，为他的子民祝福，然后接受祝福，然后他跟神祷告。我们上次讲的历代志，历代志下七章讲的那个，给我历代志下七章。好，这个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做完，他跟神祷告，他说这称为我名下子民的，这是神告诉他，神告诉他这个殿这个城，如果我的子民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自卑，他们谦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的恶行，这是要悔改，要回转，回转到我的前面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这个祷告是蒙垂听的，而且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包含天灾地变，包含不好灵的搅扰，通通赦免，通通释放。在这个当中，他说自卑谦卑在我的面前。还记得上次讲神要我们什么？神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他与我们的神同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谦卑，在人面前就有骄傲。好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，要这个样子。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虽然那个时候城已经被毁了，后来城被毁了，殿也被毁了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呢？那在这个地方讲，这个就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想象到，这个求耶路撒冷的合一，求神的同在，要有平安。这个地方很像一个教会，所以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代祷，不单是为人，要为这个奉他名成立的地方，要为这个地方祷告，神同在，让我们奉他的名。这个祷告的殿，他就会在天上的宝座，他会侧耳倾听，他会用眼观望，然后来应允我们。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的祷告当然会蒙应允了。所以在第十在下面一个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的祷告上帝怎么没有听呢？那么前面的这个做到没有？自卑呢？有没有回转？有没有？那么这个在他面前祈求，有没有得到他的赦免？得到他赦免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个平安？平安很重要。所以你们知道，我的口头禅就是希望平安喜乐，好像恩典很少讲，其实平安是大过恩典的，平安是大过恩典的。我们往往都是求恩典，平安呢，只要神同在，我就会有平安。若是你没有平安，恩典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恩典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讲说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，在英国爱丁堡，那个他每一年他有一个教会的年会，在那个年会的当中呢，他们都唱这首诗歌。当要离别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爱丁堡年会的时候，所有的敬拜服侍完以后要离开了，通通唱这首诗歌以外呢，所有的神父，所有的修士回到他们的牧区去，开始带着这份平安回去，去牧他的区，为他的教会祷告。教会是需要众弟兄姐妹用自卑，用回转的心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所以他看那个殿，看那个圣殿，看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建筑的非常的合一，联络的像一体一样。教会要合一，要像一个肢体一样。新约讲我们要像个肢体一样，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，肢体有肢体的功用，肢体有肢体的功能。不能说有手的人嫌那个脚不好，长得不美，也不能说嫌其他的肢体不体面。若是不体面，想办法让它体面啊。 这是我们的责任了。我们的责任，你有能力吗？你不见得有能力。当你想到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要给人恩典吗？你给不出来，那你先要恩典。那你每天都要恩典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老是看不到恩典，所以就一直定睛在那个恩典上面，在恩典上面你就看不到平安。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，再给我那个诗篇的第六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平安刚刚讲就是小浪，兴旺呢小哇，这是两个希伯来文，但是同样的一个字根，有平安有幸福，兴旺就是幸福，有合一才有力量，有力量才能得神垂听祷告、赦免、医治、释放，全部在这个里面。那么神同在就是平安在当中，神同在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耶路撒冷剩下西墙，为什么剩下一个哭墙呢？为什么剩下一个圣墓大教堂呢？去纪念的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上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升天，全部在这个地方，圣墓大教堂在这个地方。哭墙就是让你来祷告，你祈求，耶稣在那个地方让你看见他已经升天了，这都是事实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所信的那个耶和华是神，在神这样的一个赐福当中，耶和华赐福给这个在他名下的子民，所以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明明的看见，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明明的看见，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看见，耶稣上十字架讲了七句话，最有名的那句话我弟兄姐妹记得最清楚的，就是说主要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是最安慰我们自己的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呢？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平安，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，他们不知道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就会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那个能力是什么？那个能力就是平安。所以我们在后面第八节，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。若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众弟兄姐妹跟亲爱的朋友们就有平安。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当中，有神同在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牧师又有另外一个习惯，喜欢写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神与你同在，我们有神同在，这个是最大的力量。当你孤独的时候，当你寂寞的时候，当你苦难的时候，当你走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当你走到最低谷的时候，你始终知道你的神与你同在。沙滩的脚步，那一双脚印绝对不是你的，神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只看到那双脚印是你的，你怎么看都是你自己的，那就是你没有办法领受到神与你同在，你会害怕，你会要恩典，我下一口气，我下一个日子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主要恩典先来吧，你给我恩典我就能得平安。这是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的习惯，先求人，我祷告你要听啊，主啊，你给我看见我就知道你有恩典了，我就知道你存在了。那所以我们后面再讲到这个下面的经文是什么？好，哈巴谷。好，我们讲哈巴谷。在哈巴谷呢，哈巴谷的意思是什么？哈巴谷是一个拥抱的意思，他是个先知。那么他这个先知呢，他是一个打抱不平的先知，他是一个追求公义的。所以整个哈巴谷书里面所讲的是义人因信得生，这很重要啊，跟保罗讲因信称义啊，他是因信得生，因为你信你就能活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都可以活。我用的是17节到19节，十七节他讲这个大家都很熟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多么的凄惨啊。如果是一个农人的话，田里没有收成，圈里没有牛没有羊，因为没有讲猪，猪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在那边没有讲。那么讲的那些葡萄树无花果那些都是在那个地方主要的农作物，当然还加上玉米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树果树橄榄树葡萄树都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表示要医治这个地啊。地是怎么样？亚当犯罪的时候被咒诅的地啊，这个地 男人要活得为什么？为这个地流血流汗呢？这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在这边讲，田地不出粮食的时候，这是天灾。那么前面已经有人祸了，亚述统治完了，巴比伦来，巴比伦比亚述还要坏，比犹太人也还要坏。他，所以哈巴谷就说：“主啊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用比我们更坏的来？你用个比我好的管我，我还服气啊？”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会不会遇到这种事？对，你看你的主管怎么看他都不顺眼，他怎么看他都比不上我，为什么他管我呢？有没有这种心态？当然有嘛。有时候你左看右看，长得也不如你，学历也不如你，哎呀，他就是一个有钱的老子，对不对？那甚至没有，他就非常有灯笼术，他啪啪啪就跳到你上面去了，你心中充满了不服，你心中每天都不平安，你天天都跟神求恩典，恩典是什么？爬到他上面去，你没有平安，因为你没有从神而来的爱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没有那个平安，你不懂得服侍人，你不知道神是爱你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他说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那就表示这个地生病了。我们生在这个环境啊，现在美国要兴旺了，台湾经济萧条了，亚洲因为这个川普上来可能要面对一些风潮了，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是不是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不是？这是地。好，我们再下一节18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为我的神喜乐，因神同在，因为神同在，神同在可以怎么样呢？因为我知道他还在，我知道他与我同在，因为救我的神喜乐。在那种绝境当中啊，这个巴比伦加勒底的人统治他们，把他们掳去，那个苦不堪言，对，好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天天管我，他怎么管我都看他不顺眼，他怎么管我都觉得他不行，可是他就是管你，他就是管你。神的心意，神说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哈巴谷讲，我就是用他们来，但是我也告诉你他们有祸了，那是我跟他的事情，但是他是我的心，我用他来教导你。出埃及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叫法老的心刚硬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他的以色列民就很苦啊。那为什么不求神？你不要让他刚硬，一次就放我走算了。就刚硬了那么多次，就以色列人还是刚硬，还是刚硬。好，在这边讲，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，然后我可以怎么样？因为我知道神同在。我刚一直讲恩典平安。平安大过恩典，平安是因为神同在。平安是谁？平安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平安就是因为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为过去的种种，过去的一切，因为他的救赎，他概括承受，他全部给你弄干净了。所以不需要去怀疑，你只要因信得生，神就称你为义人。我们的信仰没有那么难，我们信仰很简单，但你听牧师讲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但牧师也遇过这种事情啊，这个田里不效力，对不对？这个、家中的这个，我们虽然是没有牛羊，没有粮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粮你怎么办呢？因为神同在，所以说，那我也很聪明啊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当老板，我不当了。我小的时候就是一天到晚想当老板，那你现在当老板，让我安全下马。让我安全下来，就意思是说还保持我一个好的名声，因为我把人献给你了，我献上活祭了，对，我献上了，一切你负责。所以今天我们再走回去的时候，我仍然可以有基督徒的荣耀。那个荣耀意思，我没有亏欠人家，我没有倒闭走路。哎，我不是说那个不好，那个是每个人的历练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苦难不一样，这等一下会讲到哈约伯。好，那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主耶19节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什么意思？母鹿是可以爬高山的，他不会晕，他可以跑得很快。那所以对很多的战士来讲，对很多有征战的人来说，我们常看到有雪地训练，有高山训练。为什么有些人上了高山，他平地他很厉害，上了高山他就开始晕了，他跑也跑不动了，他那个部队上去整个完蛋了。又为什么要高地训练的部队？为了冷寒带训练的部队，就是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可以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全人，是我的供应。管你外面的环境如何，只要神同在， 神同在就是我的恩典，所有的恩典你都看得懂，那个叫恩典，不是你要的东西支票兑现的那个才叫恩典。你只要知道神还仍然与我同在，人家讲的岳伯会讲，又使我稳心在高处，他使我的脚快还在高处可以走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因为有神同在，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的磐石，神是我的盾牌，神是我的依靠，这我们上面在讲嘛。所以在哈巴谷的时候，他问神，神告诉他，他最后他在前面他跑到守望台去看，他我要在外面看，我要看神有什么作为，他在看什么，他看外面的环境有什么作为，他在那个地方去发现神有什么作为。当你发现神有作为的时候，神的神性就与你同在，神的怜悯就与你同在，神的爱心就与你同在，神的能力就与你同在，你就看得懂很多事情，你就被启示很多事情。否则神在暗处，他在隐藏的地方，人是在显处的地方，人所能看见的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属灵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属世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那是已经明显的。所以才有世间本无心事啊！你只要翻历史翻记录，大数据找出来看看，你也可以替人算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大数据统计出来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所以诸葛亮可以什么借东风嘛，他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东风啊，可是那个时候把他当神一样，为什么？他天文地理比较好嘛，他知道啊，他当然知道，他是气象预报台，他知道大风要来了，可是别人不知道，这就你知道。可是在这种时候，下一个诸葛亮知不知道？下一个诸葛亮到那个季节，我们还可以来一次孔明借东风，那他就不是孔明了，他变猪八戒了。他一借东风，别人早就那个反战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世间本无信息，只有神同在的时候，你才能被那个启示的灵启示那些奥秘，启示那些早就存在的奥秘奇妙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这些词句，这些用句，这些用句是真实存在的。当你没有被启示的时候，你什么也看不懂，但是你要被启示的时候，你必须往外看，必须上层楼去观望。所以哈巴谷在这边讲，我们看下一段，那个最后以赛亚书，他说他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当知道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归向耶和华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第九节，天怎样的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都很熟嘛哈。第十节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这讲得很清楚啊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平安让你亨通，我口中所说的话也必然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顺服领受神的旨意，照着去做。十一节念过吗？十二节好，没有十二节。十二节我看看在哪里，你有没有十二节？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的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必都拍掌， 必得平安，要赞美，就这么简单吗？一定得平安，要赞美，赞美祷告是必然不可少。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唱诗歌，为什么要赞美？为什么要祷告？为什么要听道理？就是借着圣灵的话，我不是说我是圣灵，圣灵给我的话，大家听到被启示领受，知道那个奥秘，知道那个奥妙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话好像对我说的，我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，还有谁知道？上帝知道。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平安就在你的心里。我们只不过是个器皿，是个工人，是一团泥。然后箴言 箴言是七到十节吗？对不对？七八九，七有了。好，他只赐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这就是讲说，什么叫亵慢人呢？就是愚顽人。什么叫愚顽人呢？就是不认识神的人。必受，你讲这些人，我刚刚开始就开宗明义的时候不讲，可不可以被说？不能被说。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都不能，我做的事情我已经用尽心了，不要再说我了。我做的已经尽心尽力了，不满意吗？你来做。不满意吗？找别人做。不干，有没有很多这种事情啊？当然很多这种事情，心里极端的不舒服。可是你真的是能领受到侍奉人如同侍奉神吗？如果侍奉人如同侍奉神这样的感动在你的心里，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？还是你只要侍奉神，那神会告诉你来我这里。我们邓长老在那边讲到的时候，天堂那么好，现在有没有人要去天堂？时候还没到，我干嘛现在要去？你的恩典先给我吧，你给我恩典我就有平安，是不是？可以求啊。好，第八节，亵慢人不要说他，你会受侮辱。敬畏耶和华，哎，这第十节了，那前面第七节，我们是从第几节开始？第七。好，第八节不要，第七节呢？好，好，指责亵慢人必受侮辱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下面是讲智慧人吗？第八节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这很重要，讲人不要随便乱讲啊！他如果是一个亵慢人，你真的要小心，免得你多了一个仇家啊！如果他是个智慧人，他会接受你讲的对。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个很熟吧？啊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。就是在神面前自卑谦卑，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啊，要聪明要智慧就这么简单。那最近这个这些年有一些教育的方式，有一个叫 Chris Aglis， 他发明一个，他不是发明，他是探讨一种教学的方法，他叫双回循环的一种教导。那这个双回循环的教导呢，跟单回循环的教导，单回循环我们常常碰到，单回循环的教导是我们讲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问题解决完就解决了，就告一段落了。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解决完就解决完了，就结束了，这叫单线，只有一条。双回的意思是说，你除了解决这个问题之外，你要想到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问题，以后可不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，以后在这样的问题当中，在这次的教训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教导，有什么成绩。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讲说循回叫双回，它叫 double loop， 就是一个回转，一个转弯的。就是说，好，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就是说今天某人生气发怒，你就发现你为什么生气啊？我就是因为某某某。好，那我们把那个小孩解决掉好了，那他就不生气了嘛。那你问题解决了没呢？没有解决。那明天又跟你讲，我又生气了。那你又因为谁呢？我又因为另外一个人。那你怎么样？再解决另外一个人吗？啊，那你，所以这个双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去问，你为什么生气？你生气的原因在哪？你这个原因是发自于哪里？是因为你呢，还是因为事情的这个偶发呢，还是因为很多的原因？那么你在这次生气的当中，你学到什么？你得到什么？ 你在这个团体当中你给了别人什么好处，就是因为你的发脾气大家都气氛很快，可是因为你发完脾气大家都学会了，以后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要先去理解，要先去问。还记得我在那边讲，那晚上姐妹两个吵架，为了吃一颗橘子，爸爸一来解决问题就把橘子剥一半，你一半他一半，结果问题解决吗？没有解决。那个吃肉的只吃到一半肉，那个要皮的也 只要到一半皮。就问出原因呢，哦，原来你要皮，那早知道整个皮都给你嘛，原来你要肉那整个肉给你嘛，可是姐姐把肉丢掉了，妹妹把皮也丢掉了，所以每个人都只能一半。这个我讲的意思就是说，解决问题那个单回就是爸爸一出来解决问题，好，解决问题一人一半，双回你要问啊，什么原因，你们为什么吵架，我要吃橘子，那你为什么要橘子，我要橘子皮做，那不是解决了吗，对不对？那下次姐妹不要爸爸挑了，姐妹会说我要橘子，妹妹说我也要橘子，那你要做什么，会不会下次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不然下次苹果可能又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解决橘子不一定能解决苹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，神教导我们双悔，就是那个核心就是神同在，那个核心就是神同在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他依然存在，他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平安。给我约伯书，约伯记约伯，我们知道这个人很倒霉，但是神看他是个义人，神他看他是个完全人。约伯最后他得到神的祝福，他仍然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老婆，当然没有讲一个老婆，他就讲开始那个老婆说你还要这样子坚持你的信仰吗，他讲得很有名，他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难道给我福我就不领，我就不接受祸吗，祸福都是神的，这是约伯开始的时候在讲。可是他不知道那个撒旦在 神面前一直叫嚷讲的，那撒旦到最后讲了一句话，在前面很早就讲，他说那个因为你保护他，就到最后那约伯已经可怜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用瓦片在刮的时候，他的朋友来看他陪他坐在那边七天七夜，就准备给他送终了，准备他死了，可是他没有死，因为神说你不能要他的命，跟撒旦你不能要他的命，这撒旦还不饶他，撒旦说他不过以皮换皮以肉换肉啊。约伯十章，他就是金句啊，就是金句。约伯在那样的一个遭遇当中，他问神啊，他有三个朋友，他第一个朋友他是老中青啊，第一个朋友叫以利法，年纪比较大，讲话呢他的劝告呢，这个如这个等一下啊，我稍微做了一点。他说以利法呢年纪比较大，他讲话呢和风细雨，慢条斯理的慢慢跟他讲，你到底是不是有犯什么错、啊、你哪里不好了，这约伯已经痛苦的快死掉了，他跟他讲着，他听不进去，他不是听不进去，他自我反省，我没有那个错。那第二个来的呢是比较年轻的，第二来的叫索法，索法就怎么样呢，索法就比较年轻，比较年轻，他讲的话呢就急流穿浪，啪啪一直讲的，你一定这里错，你一定那里错，讲讲讲，约伯也检讨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那第三个来的就比较年轻，叫比勒达，比勒达讲就中年人，中年人比较稳健，就一派稳健，讲话就慢条斯理讲，哎，你会不会这边错啦、啊？你会不会那边错啊？会不会你敬拜怎么样啦、啊？约伯左想右想，我都没有错啊，我都没有错。最后给了他一个更年轻的，那个更年轻的叫以利户，那以利户呢就说，你虽然看你都没有错，可是你是不是有无心之过啊？你是不是有犯的错你不知道的、啊、在这个之前约伯也认为这个因果循环，我做了坏事我受惩罚是应该的，可是我没有啊，那只不过是撒旦在神面前讲，他不过是以皮代皮以肉代肉，你还没有取他的命啊，你没有取，就是说他还剩下那些骨啊那些筋啊都还在那个地方，那神说你放手去就是不能取他的命，所以他就剩一层皮啊，在那个地方头顶生疮的。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在煎熬的时候，你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，人生走到绝境的时候，那个你真的是前途看不到一点光，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你所抱的任何的希望通通是给你绝路，你找不到，你可以得到的帮助，你当你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， 或者当你找的时候，他没有帮你，没有办法帮你的忙，呼天叫地都不灵。你巴不得怎么样？跟约伯一样，你何必生我呢？在我母怀我胎的时候，你就把我收掉算了。我走这一招没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做得这么好，我还要遭遇这样的事情。神怎么说？神说你到守望楼去，刚哈巴去看啊，你看看外面造天地的是怎么造的，那个外面大自然是怎么来的，那些道理你懂吗？你可以在那边，你就可以去发现。所以四十二章讲，我奉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他怎么叫亲眼？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他要恩典，没有恩典了，他已经没有恩典了，他没有恩典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撒旦已经离开他了，那就是他遇到困难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领受神与我们的同在？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神同在嘛，以马内利嘛。那为什么我们遇到一点小挫折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要求祷告没有蒙垂听，看不到我们要的恩典，那时候怎么办？那耶稣不是在克西马利园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个杯可以挪开就挪开，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啊，挪开吧，挪开，我希望就是挪开吧。甚至于你说把这个杯加满这个好酒，加满恩膏也可以啊，但是后面那句话比较重要，还是按照你的旨意行，你要怎么样，这个顺服啊。求当然可以求了，没有不能求的，可是求完以后你还有下一步啊，你要等候啊。你等候什么？等候恩典的来临。恩典是什么？他与你同在。所以约伯 在讲的时候，约伯十章十二节，在他中心点的时候，他讲，他说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意思是说，我肉体不重要，我的心灵比较重要。就算你得了世界，你的心灵丧失了，浮士德把灵魂交给魔鬼，交给撒旦，后来他要回来的时候几乎要不回来嘛，灵魂没有世上灵魂了嘛，他要世上的荣华富贵他都要通通给你啊，给了世上灵魂了，所以很痛苦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神告诉我们心灵诚实敬拜。所以我们祷告的心路历程是什么？我们祷告的心路历程就是说，我跟各位分享，就像我们敬拜一样，我们献祭一样，我们献祭要什么？全然献上，当作活祭像，把我们人这个献上。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你要进那个圣殿门的时候，你先看到什么？燔祭，燔祭的台，燔祭的台献上，要焚烧，全部烧给上帝，是献祭。献祭很重要。那现在的献祭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要当作活祭，我们不需要死，不需要牺牲到那个洒什么洒头颅什么抛头颅洒热血，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啊，后来进步就是抛别人的头洒别人的血啊，抛头颅洒热血不到那种地步嘛。神保守我们的命，只要我们知道他的存在，你张眼往外面看，你唱守望楼去看看外面的奇妙，神要启示你，他隐藏了好多的事情，当你追求的时候，神就为你揭开序幕，让你看见，让你听懂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形式跟我们的内在哪个重要？内在非常重要。形式，你献祭的时候你进来献祭，你是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献上吗？理当如此。然后第二个你要过去，就是铜盆要洁净，要洗，洗完进圣所，进圣所的时候，左边是灯台，右边是饼桌，前面是馨香祭坛。馨香祭坛是什么？祷告嘛。你馨香祭坛，你灯台是什么？有油，有圣灵，有光照。右边是南边，左边是北边。那进门的地方是东边，所以至圣所在北边，所以它的左边是灯台，灯台光照你要圣灵的光照。右边要饼，要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我的粮食就是喂养你，你人不是单靠粮食，饼神的话。然后来到馨香祭坛前面献上你的祷告，因为你有那样洁净的心，前面已经献祭了，已经洁净了，然后接受圣灵的光照，然后接受神的话，你献上的祷告就如馨香的祭上去达到上面的宝座。上面的宝座在哪？至圣所里面。至圣所就是施恩宝座，施恩宝座是约柜的上面，施恩的宝座两边基路伯，有天使大祭司为我们进去，在那边献上。 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块布幔就开了，我们就是人人皆祭司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献上祷告啊。那你前面的路有没有走呢？祷告的那条路有没有走呢？你有没有进来燔祭呢？有没有洁净呢？有没有接受圣灵的光照呢？有没有接受神的话呢？直接就登堂入室，就马上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的苦啊，我现在要怎么要什么要什么，然后下完订单就走人了，然后出去又不守望，又不看外面有什么变化，有没有天使过来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完全不懂。那祷告完就每天在家里等，就先像购物台一样，每天在家里等，你就送来还要恩典退货。什么叫恩典退货？不好啊，我不要，怎么是这个？我不是要这个。神同在才是最大的，以马内利的神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的信仰，如果你没有办法领受到神同在，你任何的环境你都不能经历，你根本就没有平安，你根本就没有喜乐。那只是祷告，你那样的祷告能为人代祷吗？找你代祷的人很多啊，真的很多啊，你看着感动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我要为这个祷，为那个祷，你有没有先为自己祷？自己有没有献上？自己有没有一个敬拜的心？那个路很简单嘛，我刚刚不讲，进来燔祭台有没有把自己献上？主要我愿意听你的，我愿意把我全然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有没有？经过铜盆洁净的时候，有没有洗洗手啊？人家现在到哪里吃饭都要洗个手，你有没有洗洗手啊？有没有洁净啊？对不对？进去有没有求圣灵光照你啊？有没有去领受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去读神的话？饼桌的东西有没有吃啊？然后就跑到台前就祷告，开始祷告。那你怎么会成为馨香的祭上去呢？对不对？神在宝座上，他看那个馨香的祭，如馨香的祭升上来，达到我宝座的前面，你如何上去啊？你那个带脂肪烧的，有些好的油脂烧出来是香气，所以献祭的时候有好的油脂。那油脂是有选的，不是随便的油脂烧，随便的油脂烧是臭的，那上不去的。所以那个献祭不是你的奉献很多，是你的心啊，你没有心灵诚实敬拜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讲的重点就是代求守望，守望什么？守望神的作为。代求是什么？先为任何的人求。我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，我们是一个使用的器皿，我们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。所以约伯在求的时候说，你干脆啊，我知道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把我就像一个团面团泥一样，我本来是沙土，你把我团成一个泥，你想把我团成什么样就团成什么样，现在呢，你巴不得把我归于尘土，就没有用了，把它丢掉。神是这样吗？神没有这样子啊。神后来告诉他那些朋友，那些朋友来求祝福，他说你们去约伯那边献祭啊，献燔祭啊，然后约伯就会为你们祷告。为什么约伯可以为他们祷告？约伯祷告我听啊。所以约伯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得到祝福。约伯最后受到的祝福，回复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那个没有讲一个老婆啊，然后他所有的祝福都超过他原来的加倍。最后那个约伯记结束的时候，寿数满足，他又活了140岁。 OK， 满足哦，很重要。我们常常讲满足哦，满足，你有平安，你有喜乐，你就有满足。你如果老是不满足，洛克菲勒，钱要多少？再多一点点啊！我们的恩典呢？再多一点点啊！如果你没有平安，你永远看不懂那个恩典。你看不懂的那个恩典，你就不能把恩典当作那什么？我的恩典够用，我的软弱是神的刚强。你没有办法去咀嚼那样的话，所以你不能咀嚼那样的话，你的祷告就不能成为馨香的祭，达到神的台前，蒙垂听，蒙应允。你怎么为别人代求？没有办法为别人代求。所以为别人代求很重要。那讲那个以斯帖，大家都很说要什么？要禁食，要禁食。为什么要禁食？先把刻苦己身，先把自己弄干净，把自己讲好。我是不是不能被说的？我被人家说了，我是不是根本不想听？那人家讲你有没有道理？你要进入双回教导，讲你什么原因，你要不要改？下次要不要避免？然后这变成别人的祝福，还是说你绝对不能讲？讲完以后，这个人我一辈子不理他。教会不好没办法，换一片教会，真的教会很多啊。我每次讲，我弟兄姐妹会骂我。那讲实在，你没有发现神在这个地方，神在这个地方，神在哪里？神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我们就是祷告的殿。如果神没有与你同在，你走到哪里，你祷告都不会被垂听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向你献感恩，真是求你的话语亲自喂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。 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，你已经给我们救赎，你给我们的救主，给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真是能谦卑在你面前与你同行。有你同在真是好得无比，有你同在真是凡事都有，凡事都能顺利。我们不怕困难，我们也不怕高低，我们仍然能从你而来，得到力量，得到丰盛，得到祝福。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、平安跟满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门。